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位于北京亚运村阳光广场北侧的妙乐居，是家不大的饭馆，但环境优雅，菜肴精美，每天都吸引来众多的食客。一些文人雅士、大腕名流也常把这里选作聚餐之地。这一天饭口，却来了两位新疆维吾尔族人，一男一女，进门之后径直走进一间包厢。这个妙乐居不是清真餐馆，维吾尔族人来此何为呢？来者不为就餐，而是要做一笔买卖，玉石买卖。生意不大，但是买家很慎重，请来了玉雕界一老一少两位专家，俗称眼睛，专门帮人长眼看料的，还有几位玉痴朋友。买家设宴，新疆人来时正是众人酒酣耳热之际，忙吩咐店家安排后厨料理几道清真菜肴，却被新疆人婉拒了。人家有讲究，也就不必勉强，那就看料吧。可是两位来者很客气，甚至有些拘谨，连称不便，坏了大家的酒兴，等大家吃好喝好之后再说。于是两盘水果招待新疆朋友，众人酒足饭饱之后，一干人才出了包厢，来到大厅里的灯光明亮处。两位来者拎了一只密码箱，箱子打开，再解开黑丝绒的包袱，一堆和田紫玉便亮在众人面前了。大眼看去，这箱玉石品质参差不齐，有青有白，有大有小，但看来都是紫玉，其中一些还带着皮色。数了数，一共20颗，新疆人报价6万。常言道，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个无价，不是说凡玉一定比黄金贵重，而是说在玉石行当，一块料或一件玩意儿，卖主报价没有什么固定准头，中间弹性很大。人家报了个大价钱，你看上你中意你就买，喜欢了就值，不入眼看不上就是跳水价，你也不会掏腰包， 觉得不值。另一层意思是，决定玉的价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同是一块缅甸翡翠或者和田白玉，因为玉质、雕工和年代等因素的差异，价格会有天壤之别。大凡卖主当然总想把自己的东西卖个好价钱了，但是新疆人这6万块显然高得离谱了。卖主报价一出口，众人便乐了。老专家平时就好两口，今天喝得有点高，借着酒劲儿，啪一声合上箱子，说道：什么？心比这石头还重？拿走拿走拿走。这买卖啊，打的是心理战。新疆人放出来的试探气球让专家戳了一锥子。那男子忙说：我说这个价，你们说值多少，可以商量吗？箱子又打开，拿出一块白纸说：老板，你们看看，好东西吗？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新疆也不容易拿来的，你们说给多少吗？老专家张嘴就是6000。新疆男子瞪大了眼：什么？6000？这回是他啪的合上了箱子。我们把你当朋友看嘛，才把东西送来，你们不是诚心要做买卖吗？那个女的也有点生气了，却还幽默啊，一撇嘴笑道：如果这是一箱鸡蛋，我就卖给你了。大家不禁笑起，气氛也有所缓和。买家把那个箱子又打开，仔细地查看那堆玉石。新疆男子从中挑出3颗拳头大小的白子，拿着一颗在另2颗上当当地敲了敲，说道：哎，老板，你们看嘛，仔细看嘛，现在有多少像这样的籽儿？光这3颗，我1颗卖1万没有问题的。他手中那3颗东西确实惹眼，一颗枣红皮，一颗秋梨皮，另一颗撒金黄。用看玉的专用强光锂电电筒打过去，那里肉的白度、润度、密度都是很不错的。买主让老少2位专家过眼，两位用电筒仔细看了一下，老专家没向买主表态，却问新疆人：哎，这3颗你们多少钱能卖啊？别给我来虚的啊，说个实价。新疆男子问道：就买这3颗？老专家嗯了声。那男子笑了，手在整堆玉石上画了个圆圈，说：你拿走这3颗，就等于把这堆料的眼睛弯了。买主和其他人不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老专家解释道：他是说这3颗是最好的，不单卖，要走一箱料一块走。那女的在旁边点头：嗯，是这个意思。又不失时机地补充道：当然，价钱好商量，交个朋友嘛。买主动了心，于是开始和这一对新疆男女磨嘴皮子。几位朋友也在旁边帮腔。讨价还价的结果，一箱料20颗籽，最后24000敲定。已经拍了板儿，老专家突然有点不放心，重新再审视那箱料，特别是那3颗让人眼亮的东西，冷不丁地问：这真是籽儿啊，不是做出来的假皮子？这话刺激了那位男子，他涨红了脸，高声叫道：老板，要不是籽儿，你把它塞到我的嘴里，我把它可以吃了吗？新疆朋友冲动的神情和不无夸张却格外真诚的表白，引出大家一片笑声。当场买主即付了4000块，一箱料带走，店老板担保第二天将其余2万交给卖主。分手时分，买卖双方都显得十分满意。卖方表示，价钱虽然低了点，但一来急着用钱，这一下子解了急，二来呢，交了一帮朋友，以后在生意上会帮助他。 买方认为天赐好运，捡漏了。几位玉痴朋友对玉料行情也有所了解，认为就那三块上好的籽料就够本了。皆大欢喜，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银行开门，买主取了款，顺路送到妙乐居交给老板，这才去上班。中午，新疆人到妙乐居拿了钱，还给老板送了两箱库尔勒香梨。第三天，星期六，买主带上这箱料来到北京城南旧宫的一家玉雕厂。厂子是哥俩合办的，和买主是朋友。哥哥看完料有点疑惑，让弟弟看。弟弟在室内看，又拿到室外，在阳光下，弟弟反复查看了那三颗有着漂亮皮色的籽儿，抬起头说：“假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买主心里一咯噔，假的？凭什么说是假的？弟弟让买主对着阳光仔细看那玉料的表面，果然，在三颗籽表面某些不经意的地方，可以观察到细微的工具错痕。不是仔细审看，这错痕绝对发现不了。用山料错出来的滚籽儿，新疆人叫磨光籽儿。新疆和田白玉有籽料、山料、山流水之分，上乘者属籽料，籽料和山料的价格之差有时犹如天壤之别。一些玉料贩子为了赚钱，常常把山料棱角错磨掉，在特制的滚筒里滚磨，直到变成犹如鹅卵石形状的外形，再以特殊工艺染上皮子，这样在市面上就可以当作籽料出售了。这位买主早听人讲过这等手段，但在实际中终究没有见过。经见过又怎么样呢？那请来的眼睛不是也被蒙骗了？早就有句古语，灯下不观玉，也可以说这是行里的规矩。也难怪那一老一少两位专家，既是晚上又喝了酒，何况那皮子做得又如此逼真，纵是神仙又如何呢？神仙还难断寸玉呢。买主连同专家和一帮玉痴朋友都被这新疆玉石贩子给涮了。这三块既然是假籽儿，一箱子里其余那些东西即便全是真籽儿玉也没用，因为都太一般了。主宰这一箱玉料价格的是这三块。哥俩担心地问买主，钱给了没有？买主回答说给了。哥俩不由叹了口气，买主也无话可说。那一男一女两位新疆人着着实实的给上了一课。不幸的是，这位倒霉的买主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上面的故事是多年前的事情了，现在那一对新疆夫妇早已成了我的朋友，这其中的过程曲折而有趣。还是那一对兄弟有主意，发现是假籽玉，问我还能不能和卖料的新疆人联系上。我说可以。哥俩嘱咐我不要惊动那对夫妇，让我打电话过去说还要买料，从他们那里拿一些东西压在手里，再戳穿原来假籽的底儿，然后再调换。兄弟俩告诉我说钱已经给了料贩子，想让退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想不吃亏，只有这么个办法。那就照哥俩说的办法试试吧。不成想，我这边电话还没打过去，那一对新疆夫妇的电话却打过来了，还是谈买卖，说是又来了新料， 比上次的还好，让我过去看看。以北京十里河为中心，周边地区聚集着很多玉石商人、古董贩子、字画经营者、贩卖民间工艺品的个体户，以及倒腾各种旧货的人。他们大都从外地来京，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是十里河紧靠潘家园这个全国最大的古玩旧货市场，那是他们的经营场所；二来呢，十里河本是一处城乡结合部，旧有平房多，房租便宜，在这里租房安营，负担不至于很重。住在潘家园会方便很多，但潘家园地区以楼房居多，租金自然也就高了。那对新疆夫妇就是在十里河租了一个带有小小院落的三间平房。那个男的叫艾泽兹卡斯木，在他们租住的房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和田玉石，有上好的玉料，也有不上眼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根本不是玉的抛光染色的水石。我是和一位玉痴朋友一同到艾泽兹租住地儿的，挑了一些籽料和山料，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价钱定在25000。应该说这是一个还算公道的价格。按那哥俩的计划，不付钱先把料拿走，然后再向对方摊牌，以料换料，到时候不怕他不从。但这样一来吧，肯定扯皮，重要的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啊，心里别扭，自个儿就讨厌骗子，现在使出这一招，不也是在玩弄骗术吗？直接点破又如何呢？前面买的是假子儿，点破了，难道这两口子能睁着眼死赖不认？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该选择的只能是这种做法。就在朋友将挑选的玉石装了包，告知过几天付款的时候，我一时心血来潮，捅破不是来买料，而是来换料的真实目的。艾泽兹两口子脸色骤变，忙将那些装起来的玉石收了回去，两口子说死也不答应调换，甚至最后承认了那三颗东西是磨光子，却说玉石交易中你看走眼，那只能怪你自己。那一天我和我那位朋友只能愤愤然又无可奈何地离开十里河那个堆满玉料和石料的小屋。出门朋友就责怪我太愚太蠢，坏了原先的计划，我也是无话可说。此后又和艾泽兹交涉过几次，都没有结果，事情就这样拖下来，难以有个了断。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刚刚下班回家，我便接到一位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做管理工作的朋友的电话，说一对新疆夫妇的孩子突然病了，社区卫生室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要马上做手术。他们对北京医院两眼一抹黑，想找一家可靠的医院赶紧为孩子手术。这个朋友问我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天坛医院我有一位老朋友，马上就把电话打过去了，朋友已经下班了，他给医院值班大夫打电话。事情本来不大，很快孩子就住进了医院，当晚就做了手术，事情呢也就这样过去了。可谁知道新疆人把这事儿啊看成了天大的一件事儿。孩子出院之后，托朋友非要给我送一件玉器不可，是件黄玉太师少师手把剑。我谢绝了，没有接受。后来又要请吃饭，朋友说老艾把儿子看得像个宝贝，儿子放假从和田来北京，发病的时候啊疼子在床上直打滚，当时把两口子都吓傻了，他们是真心要表达一番谢意。哎，我刚才听朋友讲老艾，又说是两口子，我就赶紧问这老艾叫什么呀，回答说叫艾泽兹卡斯木，我顿时就笑了，告诉朋友，哎， 你去告诉那个老艾，说我就是买他一箱20颗籽料的人，遂把上当受骗的前后经过也跟我这朋友讲了讲。天下呀，常常就这样难以预料的巧合。事情的结果呢，是老艾两口子带了一箱籽料登门造访，还有一大包巴旦木、杏仁、葡萄干之类的礼品。从此前嫌不快进气，我的生活里多了老艾这样一位特殊的朋友。这个故事在我涉足玉器赏玩和收藏过程中只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之所以要在一开始讲出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通过它呀，自然会对当今中国玉石市场看出一些端倪。玉器和玉饰在一般民众眼里向来有一种神秘奇幻、深浅莫测的感觉。伴随着商品大潮的汹涌澎湃和中国玉器市场的彻底开放，中国玉器行当和玉石交易在原有神秘的面纱之下又注入诸多前所未有的复杂因素。这些因素既是中华8000年玉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的动力，又是这举世无双宝贵文化的现实杀手，既催生中国玉文化走向空前的繁荣，又在屠戮它的内涵和灵魂。幸焉悲焉，这条8000年的长河从哪里流来，又将向哪里流去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中国玉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而在玉文化的历史中，有两个人可以大说特说，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秦昭王。他们和玉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传奇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白淼所著的《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阳，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田阳。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有这样一个感受，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下，喝一杯茶，捧一本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然而往往事与愿违。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在收音机的这边与你相伴，我是田阳。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